亲民接地气，红酒牛栏山，同城食品健康肉食专家，源自顺心，一诺千金，顺心控股。 每一粒米，每一滴奶，每一个细节，我们都在用心守护，只为更安心的你。 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欢迎来到恐龙博物馆，您现在看到的是一只史前霸王龙化石。 霸王龙学术译名为雷克斯暴龙，生存于白垩纪最末期，是最晚灭绝的恐龙之一，也是陆地史上已知的最强的食肉动物。霸王龙位于白垩纪晚期的食物链顶端。其实这只恐龙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王哥。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唐代诗人戴叔伦所作的《兰溪棹歌》。凉月如眉挂柳湾，月中山色镜中看。兰溪三日桃花雨，半夜鲤鱼来上滩。兰溪是指今天浙江境内的兰江，它是富春江上游的一条支流，在今浙江省兰溪市的西南。棹歌指的是传家姚鲁时唱的歌。本诗的作者戴叔伦是唐代中期的著名诗人，唐德宗建中元年，也就是公元780年，戴叔伦曾任东阳令，东阳也就是今天的浙江地区。这首诗应该就是他在任职期间游历兰溪时创作的。诗歌的大意是，一弯峨眉月挂在柳湾的上空，月光清朗，凉爽宜人，月中山色倒映在水平如镜的溪面上，煞是好看。淅淅沥沥的春雨下了三天，溪水猛涨，鱼群争抢溪水，夜半人静之时，纷纷涌上了溪头浅滩。这首富于民歌风味的船歌，以清新灵妙的笔触，写出了兰溪的山水之美以及渔家的欢乐之情。今天如果想欣赏兰江的风景，最好的去处当属兰溪市境内的中洲公园。它位于兰溪市区兰江中，四周被江水环抱，占地面积约有1100亩。园内建有亭阁、花圃、假山、鱼池、曲桥、游廊、水上游乐场等。置身这座小岛，环顾四周，波光掩映，烟柳迷离，漫步中洲，曲径通幽，山水楼桥景致雅丽。入夏后，这里不仅是市民的天然浴场，还是大人小孩纳凉赏月的最佳去处。每值夜幕降临，中洲就像披上了一层薄薄的轻纱，水边垂垂细柳，天上皎皎皓月， 月下悠悠情侣都一起沉浸在清幽的波光之中。这一般神韵与色彩会让人久久不忍离去。虽然今天我们无法看到诗人所描写的渔家之乐，但中州岛上至今仍保留着中州渔火的景致，被誉为兰溪八景之一。渔火其实就是旧时船家用来照明的清油灯和煤油灯所折射出的清辉灵光，它悬在船上，随着船儿在水中摇曳，显得十分优美而怡静。除了中州公园，今天的兰溪市还有很多值得一去的景点，比如位于兰溪城西18公里的诸葛八卦村，村中有3000余人都是诸葛亮的嫡传后裔。村庄的整体结构是诸葛亮第27代后裔按9宫8卦设计布局的，全村房屋呈放射性排列，将全村分为8块，形成内八卦，而村外的8座小山环抱整个村落，恰好构成外八卦，非常神奇。此外，距离兰溪市6公里的6洞山拥有一条长达1000余米的地下长河，游客可以乘坐游船进入山洞，船行水上，水随洞转，景随舟移，游客可以在洞中看到琼岭雪中玲珑剔透，晶莹如雪，顶部冰凌状的乳石和穹顶连接，实属罕见瑰宝。古代旅行家徐霞客也曾被这一人间美景所折服，曾2度寻访此洞，并将其记入浙游日记。可以说，直到今天，兰溪附近仍然是美景众多，热闹非凡，以至于今天如果我们去那里游览，众多的风光也足以弥补听不到千年前飘荡在兰溪上渔歌的遗憾了。镜中堪，兰溪三日桃花雨，半夜鲤鱼来上滩。这里是唐诗地图，我是王哥。最后，代表节目编辑程涵，感谢您的收听。 第二台开个右连杆， 我是评书演员王月波。一段故事，百种感悟，让我们在故事的海洋中追寻儿时的梦想。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小河弯弯，向你南流，到湘江去看一看东方之珠，我的爱人，你的风采是否浪漫依然？月儿弯弯的海港，夜色深深

有了学医不读黄元玉，五行生克迷踪去的谚语。他留下的培植中土，扶阳益阴治病方针，被众多名医高手奉为不二法门，如今完整传承了黄元玉学说的中医郭亚宁，以自己30年临床经验为众多中老年朋友健康服务。咨询电话400-960-8378，400-960-8378。 好的，大便溏稀的朋友啊，可以用早餐壶来调理一下，请大家记住我们的热线电话400-960-8378，400-960-8378，400-960-8378。咨询问题、订购产品，大家都可以拨打这个热线电话。下面啊，就请郭老师来接听第一位。 北京时间10点整。 阳光茶园。 以下是广告时间。 四世同堂海狗鞭特补胶囊，选用进口的名贵药材海狗鞭，配以人参、银杨果、枸杞、红花、肉桂、茯苓等多种动植物原料，采用现代生物工程技术研发的纯天然无污染的保健食品。它可以抗疲劳、延缓衰老，适用于易疲劳的中老年人群。详情请拨打6617-8400、6618-7778。 本品不适宜少年儿童，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本节目由四世同堂海狗鞭特约播出。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阳光茶园。接下来就有请健康顾问郭仁向大家介绍相关的健康话题。 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讲讲啊，我们人体中间一个常见的消化道的疾病。这个疾病叫什么呢？叫脾胃虚寒。这个说法呢是一个中医的提法，实际上啊就是现在的提到的慢性消化功能出现的紊乱。在中医上还有一个特定的称谓叫五更泻。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大家都知道，现在有些人稍微胃上有点不舒服，有时候冒酸，有时候爱嗝气，有时候吃了东西老停着，上医院一查，哟，医生通过胃镜给你做了详细的检查，有的还取了点标本，最后得出什么浅表性胃炎。有些人一听到说得了胃炎就苦了，感觉到不好治啊，因为大家都知道10人9胃，10个人有9个人胃上都有这样那样的不舒服，所以就反复吃这药吃那药，一会儿吃抗酸的，一会儿吃养胃的，还有些人还吃了一些局部的保护性的药物。其实我给大家讲，现在所谓的浅表性胃炎呢，按照祖国医学来说就属于一个消化不良，属于一个功能的紊乱，不需要过度的吃药。现在甚至于有些负责任的西医大夫都说，你那上面又没查到幽门螺杆菌，你这个就用不着去瞎吃药。这说明什么呢？这个胃病啊，既是一个多发，而且有时候还容易走入一个误区。但是我们今天说到这个五更泻呢，就不单是一个胃上的问题了，应该说它是人体消化系统的一个整体的功能紊乱。它主要表现什么呢？主要表现有些人就是爱跑肚拉稀，解的大便次数多，不成形，水泄状态，而且经常有一个特点，就是在人呐、我们说的阳气比较虚弱的时候，阳气哪个时候比较虚弱？在夜里啊，对吧？白天我们人都阳气相对要充沛一些，到了夜里的话，阳气就比较虚弱。到了夜里，通过子午之交，也就是说，到了11点、1点以后，子时过了以后，慢慢阳气啊，就像那个八卦图里边提到的样，又开始要生发起来了。哦，一点点点点生发，到了，也就是我们说的子丑寅，丑时到寅时之间的时候，有些人他稍微就有一点点感觉到那个变异了，就要上卫生间，就是我们现在说的4、5点钟、5、6点钟，最多也就这个前后。 上卫生间解除很多不成形的便，这种情况长期存在，我们就称之为五经泻。为什么叫五经呢？因为那时候按照古代计时的方式啊，那时候正在打五经，哎，所以称之为五经泻。除了这个排除这种不成形的稀便，而且次数多，哎，以外，它这个便中间的很多啊，排除物都是我们没有消化的食物，这在中医中间叫食谷不化。有些人说，我怎么知道食谷不化？举个例吧，有些朋友他今天哎吃了点枣，枣是个大家都说好的，是不是？枣是一个健脾补胃的，他吃进去是那个样，一块块的枣肉，解出来以后还是那种枣肉，连那个皮儿都没消化，哎，这就很明显了，这就叫食谷不化，吃什么解出来都没变形，更不要说吃一些蔬菜一些纤维素的东西了。这是什么原因呢？这就是因为它整个从胃到肠消化系统出了毛病。除了这个以外，往往这类的朋友他还有一些其他的特点，他喜欢吃热一点的东西，凉一点的东西他不敢吃。为什么？吃了以后他就反射性的很快就想上厕所，哎，这就是喜热而畏惧寒凉。同时呢，有些硬一点的，比如像炸的煎的，比如说煎牛排，是不是啊？哎，或者说是炸酥肉，这种东西他都不太敢吃，他觉得吃了以后啊，最开初是停在胃上，到了后边到肠道里边就引起咕噜咕噜老是在响，最后解出来那个东西都还没消化，就是这么个情况。而且还可以表现为全身很多方面的功能的低下，比如经常感觉到怕冷，手脚凉，而且缺乏动力，缺乏阳气，我们说的说话声音很低，蚊子声似的，走道很慢，脚都在撑着那个地呀，痴痴的怎么拖着走。人呢有时候无形中间都显得很佝偻着个腰，就是他们说的弯腰驼背。他为啥呢？他老觉得肩着舒服一点，好像觉得真的想挺起胸抬起头，他没那么个力量，缺乏能量。这些朋友就像我刚才说的，他往往有时候要经过一系列的检查，从上边可以通过胃镜有的查，哟，你这可能就是我刚才说的单纯性胃炎、浅表性胃炎，有的还可以通过下面肛门通过肠镜检查，也没有查出什么。有的说你这个是不是有点肠炎，也是一个很浅的表浅，还有话可能是结肠有过敏等等等等，所以就吃了很多很多的药。吃什么药呢？首先有些人说既然有炎就要消炎，消炎药一般都是我们现代医学说的抗生素这一类，这类东西如果从中医的观点，十有八九啊都属于寒凉之剂，越吃啊把人的能量热能越消耗了，到最后啊越吃越虚，这真的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那像这种情况下去以后，那会带来什么问题呢？当然身体的虚弱就影响了他的工作，影响了生活，影响了家庭，甚至于还可以出现营养的不良，出现贫血，有的人还被误诊为一些消化道的一些癌种，甚至于被得到了一些不应该的对人体有伤害的治疗。所以这个问题要弄清楚。其实这个问题的根在于什么呢？作为现代医学提到的炎症我一点都不否认，但是更主要的还是要从根上找出它是什么。我们传统医学对于这种慢性胃肠功能的紊乱，五根泻泻的话有一个很准确的定位。他认为这种五根的泻泻啊，是因为肾虚闭肠实滞，就是说它的根在哪儿？在因为肾虚了，它关闭，或者说关闭关闭哪儿？因为它老跑肚拉稀嘛，就是关闭我们的后阴，还有肠，就是对食物的一些成分的一些转换和收藏失职了。他认为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人的清气正气不能很好的提升起来，就出现吃饭就拉的现象，就叫清气居下则生餐泻，吃了就拉， 哎，它没有足够的力量到胃，到我们的上焦去，很好的帮助我们对吃进去的食物进行很好的消化，进行很好的吸收，最后变成营养，来使我们身体得到很好的一个提升。所以提到这个问题上，祖国医学讲究什么呢？要以补肾为中心，然后以健脾为辅助，就首先是补肾，然后要健脾，这样两者结合起来的话，才能够真正的解决好这种慢性胃肠功能的问题。有些人说，那既然是胃上肠上的问题，不是说这都属于脾吗？脾胃主消化，那为啥还提到肾呢？这个问题啊，我就要跟大家举个例子一样，就像一个房子里边，它这个灯不太亮了，不太亮了怎么办呢？哟，我们把它的电表换一换，换成功率大一点，能够输电进来多一点的这种电表，把它的这种灯都给它换成大功率的灯，它这样屋里一下就亮多了，是吧？哎，这就是脾的问题。但是脾它这个外边的电从哪儿来呢？从电厂来，电厂在这个问题上就是肾。如果电厂都不能够给它足够的电力的供应的话，你再把那个电表弄大，再把那个灯泡弄大都不行。我们记得在我们还年轻的时候，到过去几十年前，那时候我们国内还是缺电，有一地方虽然说起来是220的电压，那个灯泡就是黄黄的，始终都不能够很好的发出它那种耀眼的光芒。这个意思大家听懂了就懂了。实际上肾是根儿，肾是阴阳的总根，脾胃要好，要什么呢？要肾中阴阳能够达到平衡，尤其是肾阳能够得到整心，肾阳心则脾阳心，就是说发电厂发出来的电足够，那你屋里这个电表再换多大都可以，都可以承担，你灯泡用多大都可以，可以给你照得亮亮的，哎，就是这么个道理。所以首先它的根为什么呢？常年这种泄泻腹泻，把人体的精微物质都大量的流失了。我们肾干嘛呀？肾是先天之本呢，肾是五脏之根呢，肾主藏藏什么？藏精，这些精微物质才是我们身体五脏六腑健康的保障。所以你不把肾精饱满弄好的话，你光去健脾那行吗？那个不行，因为你那个是无源之水，对不对？你前面那个源头都没有，你那个水从哪儿来？所以首先要强调要补肾，尤其是要强调在平衡肾中阴阳的基础之上温补肾阳。而说到这一点的话，有些就提到了用很多的药的问题，用药可不可以呢？可以的，但是更主要用什么东西能够最好的帮助大家安全而没有任何伤害的补肾，我觉得是一个首选。很多朋友都知道北极地方啊，天寒地冻，在那儿的话能够生存的各种生物它需要有足够的动力，这个动力从何而来呢？从肾而来。所以我们的祖先就发现了生活在北极的海狗，它有丰富的肾动力，有强大的这种原动力。海狗的海狗鞭是历代医家推崇的一个补肾的极品。为什么说它是个极品呢？首先它所蕴藏的这种肾阳肾动力是很丰富的，它的肾动力是我们正常人的100多倍，而且的话它不是单纯就是一个温阳，它也能够很好的滋补肾阴，滋补肾阴就是精血之品。精血之品是什么呢？血红蛋白啊。海狗鞭中间的血红蛋白的话是牛肉这种运动员的保健食物的20倍以上，因此它就做到了一个最完美的阴阳同步。而且在这个基础之上，根据历代医家的传承，我们还用了很多，像人参呢，像阴阳合，还有包括八极天呢，还有包括其他很多的像淮山呢，哎，诸如此类的一些很好的中药材配伍其中，达到什么呢？很好的强力补肾，肾中阴阳一平衡，肾阳一整心，就能够很好的支持脾阳。脾主什么呢？脾主消化，脾主运化，哎，它 就能够很好从吃进去的东西进行很好的分解，进行很好的转换和吸收，就能够反过来使我们的肾中精微物质得到更多的出长。所以作为五根泻的一个最好的话，一定要强调好补肾，尤其是温补肾阳为中心，阴阳同补，在这个基础之上再很好的振兴脾阳，这就达到了什么呢？既治了本又治了标，同时的话，因为我们肾和脾这先后天最重要的两脏的功能提升，是整个人的健康的水准的话，就得到了最好的改善、提升和保障。 今天的阳光茶园就播送到这里，以下是广告时间，详细情况请拨打咨询电话66187778 66187778，另外一部是66178400 66178400。本品不适宜少年儿童，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几千年来，灵芝一直被认为是仙草、瑞草，是历代王公贵族的养生珍品。现代科学研究也证实，灵芝是促进人体整体平衡健康的理想调节剂，备受养生名家推崇。充分挖掘灵芝瑰宝作用，普及健康知识，平衡养生公益健康节目将告诉你科学养生的方法。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下面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翟建中向大家介绍相关的健康话题。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讲的话题是糖尿病，实际上是一种心血管疾病。因为这个糖尿病的本身与冠心病、高血压这些疾病有很多共同的易感因素，比如说呢，你像肥胖、高血压、代谢综合症，另外呢还有这个高凝状态、内皮功能损害、血管炎症等等啊，可以说呢有很多共同的医患因素。那么在糖尿病患者里边，可能有75%的二型糖尿病患者他是死于急性心肌梗死的。同时呢，糖尿病合并冠心病的病人比普通人群要高出2到4倍啊。基于这些统计的研究更证实，糖尿病实际上就是一种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的病人的病名呢，最早认为呢是糖代谢的紊乱的一个疾病，是以高血糖为诊断指标，你血糖达到一定标准了，你才可以诊断为糖尿病。但是呢，随着后期进一步的研究证实，实际上除了糖代谢紊乱之外，更多的是脂代谢紊乱。所以糖尿病呢，确切地说应该叫糖脂病。糖代谢紊乱和脂代谢紊乱都会造成血管的严重损害。那么血脂异常呢，它是导致冠心病的一个很重要的危险因素。糖尿病呢是糖代谢和脂代谢双重紊乱啊。糖尿病人呢大部分都有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增高、高密度脂蛋白下降，这两点呢就可以导致冠心病，使得这个动脉粥样硬化的几率呢大幅提高。所以呢，血脂异常一定要严格控制。所有的糖尿病人都要重视自己的血糖啊，这是最基本的。糖尿病首先要知道自己的血糖是不是达标了，第二个呢就是其他的危险因素我们也要管了啊，比如说血脂高了我们要管，血压高了也要管啊，不能自管血糖。那么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呢，生活方式是糖尿病的发病根源。目前的糖尿病发病流行病学调查也显示，糖尿病的发病率呢太高了。之所以这么高的发病率，就是因为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导致的。这个呢是咱们中国人目前要特别关注的。假如说父母有糖尿病，一定要教育自己的子女向健康生活方式靠近，可以杜绝子女得糖尿病的风险。夫妻里边有一方得糖尿病的， 另一方也得糖尿病，一定是有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存在的。中国人从遗传因素上来看，有得糖尿病的基因啊。20年前糖尿病发病率是比较低的，那是因为我们的生活还没有达到这个富足小康的水平。现在仅仅是小康，如果我们再往前发展，生活更富裕了，富足了，我们对健康就更加要关注了啊！不是富裕以后就可以变得懒惰，就可以变得胡吃乱喝。要知道，所有的幸福都要建立在健康的基础之上。所以说呢，必须坚持健康的生活方式，你才能远离糖尿病的侵扰。糖尿病患者呢，应该尽量避免容易使糖尿病发生并发症啊，或者发生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因素。那么首先呢，我们要防啊预防中心性的肥胖。这个中心性的肥胖呢，我们也叫做苹果型的身形啊，苹果型的身材。也就是说胸部特别胖啊，实际上胸部腹部都特别胖，四肢相对比较细。亚洲男性的腰围超过90厘米，女性腰围超过80厘米，我们可以诊断为中心性肥胖。那么这样的人呢，很容易诱发心血管疾病。第二个呢，就是高血糖，长期血糖控制不好，很容易得冠心病。目前呢，研究也认为餐后高血糖对血管的危害性呢就更大了啊。我们的检测更理想的一个指标就是糖化血红蛋白，因为糖化血红蛋白它反映的是2到3个月的血糖平均这个控制程度。目前呢，比较严格的标准是糖化血红蛋白要控制在6.5%以下啊。实际上呢，当然呢，目前糖化血红蛋白你只能去医院检查。我们建议呢，有糖尿病的人，我们每天测空腹血糖啊，餐后血糖，但是我们啊，2到3个月都应该去检测一次糖化血红蛋白。因为糖化血红蛋白它反映是2到3个月的平均的这个指标，你餐后血糖、空腹血糖只是一个临时的啊。所以说呢，我们建议大家一定要查糖化血红蛋白，这个最好呢3个月一次。可以说糖化血红蛋白是检测糖尿病的金指标。第二个呢，血脂异常了，所以糖尿病人呢也应该在3个月或者半年检查一次自己的血脂。再一个呢，就是高血压。当然研究也证实，单纯的控制血糖并不能够使糖尿病大血管病变的合并症减少，而控制血压以后呢，对大血管病变合并症的减少是有很好的作用。所以呢，高血压的控制对于糖尿病来说应该更加严格。目前呢，如果有糖尿病，你的血压应该控制在啊高压130，低压85，甚至于呢高压130，低压80以下。如果你同时合并有肾功能的损害，有这个蛋白尿了，那你的血压就应该控制在120-75以下。再一个呢，我们要改变这个不良的生活方式啊，你像吸烟，吸烟对心脏有直接的损害，诱发心肌缺血。那么对糖尿病来说呢，吸烟也是绝对要禁止的。对于这些呢，促使糖尿病发症的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我们一定要预防。再一个呢，饮食上我们要注意，糖尿病的饮食一定要注意清淡啊，低盐低脂少油少盐，同时呢低碳水化合物，盐摄入过多对血压不好，油吃太多了呢脂肪量呢摄入高啊，我们不能放开的吃油，最好吃橄榄油啊、葵花籽油啊、玉米油啊。但是控制饮食，当然我们说也不要过度节食啊，避免出现低血糖。再一个呢，就是要运动了。运动呢是糖尿病治疗的一个基础的方法啊，它可以降低血糖，这是大家公认的。再就是锻炼以后呢， 可以是血脂下降、血压下降、血糖下降，还可以呢调摄精神，是体重下降，所以呢收效是比较大的。所以糖尿病呢一定要管住嘴，迈开腿。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四川鲜排灵芝集团是一家采用现代生物技术对灵芝进行大规模萃取应用的高科技企业。四川鲜排灵芝集团生产的鲜排灵芝系列产品多年来畅销海内外，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四川鲜排灵芝集团在北京有17家专卖店，咨询电话6618-2780、6618-9762。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糖尿病确实是一种心血管疾病。我们要防心血管疾病，要综合调节啊！你单靠降糖是不行的，我们必须降脂、稳压、减肥、戒烟等等的啊，从这各个方面要着手。同时建议大家呢，有这个糖尿病的啊，或者有冠心病的、心血管疾病的，当然大家都在服药。你在服药同时呢，可以经常服用灵芝。灵芝有很多有效成分，是人体整体平衡调节剂，因为这些代谢综合症往往在一个人身上都有啊，有糖尿病的可能就有冠心病啊，也可能有血压高，有高血压的可能也有冠心病啊，也有糖尿病啊，所以这些疾病呢往往在一个人身上都有的。有些人呢服的药很多啊，一种病一种药或者是几种药，那么实验长了以后呢副作用太大了。所以糖服灵芝呢主要是能保肝解毒啊，减轻药物的副作用，来发挥药物的疗效。那么实验长了以后呢，药物可以减量啊，这样可以减轻药物对人体的这个毒害。灵芝本身呢它可以入五脏啊，也可以就是说它能双向调节免疫啊，免疫稳定了，我们的神经内分泌都会处于稳定状态，我们的内环境就稳定了，脏腑的功能就正常了，我们适应外环境能力也会增强。我们时间长了以后，因为内环境的稳定，我们身体各项机制呢都处于一种平衡，你这可以呢稳定我们的各项指标。当然我们说糖尿病呢它是一种冠心病，但是呢关键还是在预防啊，你要减少发生冠心病，也就要预防糖尿病啊，关键是对糖尿病呢要做好很好的预防。那么经常呢服用灵芝，因为灵芝里边有很多有效的成分啊，像零多糖可以改善我们胰腺的微循环啊，让胰腺呢供血供氧充足，能改善胰腺的硬化，保护胰岛贝塔细胞，维持呢胰岛素的正常分泌和增强胰岛素的敏感性，使胰岛素呢更好的进入细胞，帮助我们的肝细胞使游离的糖形成肝糖原，使我们的肌细胞使游离的糖形成肌糖原，这样我们血液里边就不会有过多的糖。有些糖尿病的朋友呢胰岛素分泌可能是正常的，但是呢血糖还是会升高，主要是因为他们体内缺乏葡萄糖耐量因子和细胞胰岛素的受体，所以是胰岛素敏感性下降了，也就是说胰岛素不能携带葡萄糖进入人体细胞并利用。灵芝里边呢有好多营养成分啊，你像三个氨基酸、两个维生素 B5、一个铬元素，可以呢合成更多的葡萄糖耐量因子啊，就是说他们在人体里边呢可以合成葡萄糖耐量因子，葡萄糖耐量因子呢可以携带胰岛素啊和葡萄糖一同进入人体细胞里边并利用，降低血里葡萄糖的含量，使血糖下降。另外呢胰岛素受体呢它也是蛋白类的物质啊，灵芝里边含有大量的优质氨基酸，可以合成大量优质蛋白质，这样可以使得细胞胰岛素的受体呢数量多、活力强，充分发挥作用，减轻胰岛素的抵抗，来稳定血糖。当然灵芝呢对于这个冠心病来说呢，它也可以呢扩张冠状动脉血管啊，使得冠状动脉呢血管扩张，狭窄减轻啊，使我们心肌呢得到更多的营养氧气 啊，减轻呢这个冠心病的发生。实际上呢，你预防了糖尿病啊，灵芝本身也可以预防冠心病的发生，所以对这些疾病呢都有一个很好的调节。当然对高血压也可以调节，所以说这些疾病的调节可以减轻好多药物对人体的毒副作用。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以下是广告时间。仙牌灵芝茶专卖店电话70-6618-2780-6618-9762，安外84130035，海淀62197759，崇文67115572，朝阳65866376，顺义69464338，通州13661213708，昌平80103197，宣武63428959，丰台63820199。 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您即将收听的是档案。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江浦军校 是国共合作的产物。 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特。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一封突如其来的电报，一次决定性的大撤退，究竟如何改变了左权的一生？战局骤变，面对国家与妻儿，左权究竟是如何在大家与小家中艰难取舍？一封封家书，一行行字迹，又透露着怎样一段不为人知的辛酸故事？侵华日军咄咄逼近，左权又将会做出何种决定？档案栏目为您讲述左权等待远方的家书。 1942年5月27日，夜幕笼罩着整个延安，远方的一处窑洞内忽明忽暗的灯光在黑夜中显得格外的炸眼。房间内，朱德一反常态，焦灼的来回踱步，眉头紧锁，本来烟量就大的他，烟是一根接着一根。身旁的警卫员担心这样下去朱德的身体支撑不住，但看到桌边那2天前的一封电报，也就不敢说什么。就是这封电报牵动着朱德的心，彻夜难眠。而电报上的内容正是源于2天前的一场突围战。 1942年5月25日拂晓，数万侵华日军精锐部队将八路军总部包围于在山西省辽县麻田以东的南爱铺一带。侵华日军沿着八路军根据地的公路构成的大的弧形状，以南爱铺为中心展开合击。八路军总部已陷入侵华日军事先设计好的封锁阵中，情况危急。此时被包围的还有野战政治部、后勤部、北方局以及党校、新华日报社等机关数千人。数架侵华日军的飞机嗡嗡而至，疯狂地俯冲下来投弹和扫射，八路军毫无还击之机会。彭德怀与左权立即召开简短会议，大家认为总部机关2000多名人员都已陷入侵华日军的合击圈中，再加上山区道路少，掩护条件差，目标太大，果断决定分路突围，各自为战。左权要求自己担任掩护和断后，也就是在这次为了掩护后方群众突围的时候，左权被弹片击中头部，牺牲在十字岭上。 5月27日这天深夜，朱德向警卫员再次询问了时间后，走到了桌子的旁边，将烟掐灭，坐了下。此时的朱德正在等待着另外一封电报的到来，也是一封关于左权的电报，时间内容也发生在2天前。 两天前，也就是25日的突围战斗中，左权为掩护后方转移的群众而牺牲了。战士们将左权的遗体转移到十字岭东坡的一个隐蔽处，用树枝树叶加以掩盖。之后，总部警卫连指导员去附近的老乡那里买到了棺木，再回到十字岭找到了将军的遗体，这才就地掩埋了。但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侵华日军为窃听到有关八路军根据地的消息，专门成立了一个秘密小组，截获八路军的电报。这天，侵华日军截获到了八路军关于左权失踪的电报，于是连忙派出大队人马到十字岭到处挖掘，终于找到并挖出了左权的棺木。 侵华日军挖出了左权的棺木后，气焰十分嚣张，甚至想借此成为他们的筹码，打压八路军的士气。我们经过多方查询，找到了这样一张照片，这是侵华日军当年在十字岭所拍摄的。照片上正是被侵华日军所挖出的左权遗体，他们将这张照片登载到了一位报纸上，甚至在东京的广播中也大肆宣扬此事，其目的就是要让我军看到，来扰乱根据地群众的内心，同时打压八路军的气势。而这也正是让朱德彻夜难眠所等来的让人心痛的消息。 1905年3月15日，左权出生于湖南醴陵新阳乡黄毛岭的一个贫苦家庭。17岁考入县立中学，在县中读书时曾参加共产党领导的社会科学研究社，通过阅读《新青年》《向导》等进步读物，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萌生了改造社会的志向，立志投身改造社会。1923年12月，18岁的左权毅然投笔从戎，告别家乡父老，从醴陵县城出发，奔赴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1924年3月，考入孙中山大元帅府军政部在广州主办的陆军讲武学校。进入学校后，左权开始学习野外勤务以及战术等军事科目。同年11月，转入黄埔陆军军官学校。1925年1月，经陈赓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共产主义信仰成为他以后近20年政治生活的准绳。1925年2月，左权开始步入军事生涯，任黄埔军校学生军教导团排连长。同年被党组织派往苏联留学，先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随后于1927年9月入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左权非常系统地学习到了完整的军事理论。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左权任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协助指挥百团大战，取得重大胜利。毛主席曾赞扬他：左权吃的洋面包都消化了，这个人是个两杆子都硬的将才啊。而两杆子指的就是枪杆子和笔杆子。留苏4年多，左权非常系统地学习了军事理论，这为他日后成为一个杰出的军事指挥员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左权是抗日战争中八路军牺牲的最高将领，这就不难理解侵华日军为什么会用他的照片来打压我军士气了。左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还得从1942年5月22日的一封信开始讲起。 1942年5月22日，夜幕降临，在指挥室中，彭德怀、左权连夜召集各方面的负责人开会，制定下一步的转移任务。左权看着来自各个抗战根据地的电报，他预想的没有错，侵华日军这次的扫荡范围必定扩大。 一般左权在散会后就去指挥所研究转移的路线，而今天他却早早地回到了房间， 心里总觉得有些空落落的。这时左权来到了桌子前，坐了下来，拿出了笔和纸。左权上次写信是在1942年5月5日，那么时隔半个月后，这封信又是写给谁的呢？经过多方查询，我们找到了左权写的这封信，让我们来看一下信的内容。在闲游与独坐中，有时仿佛有你及北北与我在一块儿玩着、谈着，特别是北北非常调皮，一时在地下，一时爬着妈妈怀里，又由妈妈怀里转到爸爸怀里来，闹个不休，真是快乐。可惜三个人分在三起，假如在一块儿的话，真是痛快极了。志兰，亲爱的，别时容易见时难，分离21个月了，何日相聚？念念念。从这封信中不难看出，志兰是左权的妻子，而调皮可爱的小北北则是左权的女儿。这封信正是左权写的家信。1939年4月16日，位于山西省潞城市北村的八路军总部里，这一天和平时有些不大一样。左权原本桌子上的地图、作战图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贴着喜字的暖壶和蜡烛等等。原来这里正举办一场朴素而又温馨的婚礼，主人公就是左权与刘志兰。1939年2月，刘志兰随中央巡视团到太行山巡视，代表中央副委讲话，一下子引起了朱老总夫妇的注意。朱总司令很关心左权的婚事，多次和夫人康可卿商量要给左权介绍个合适对象。刘志兰有才有貌，能力超群，左权应该会满意吧。果然朱老总一探口风，左权笑而不语，他也在想着刘志兰呢。 做媒的事本应该女同志去方便些，但朱德为保万全，亲自出马找刘志兰谈一谈。这天朱德特意放下手中的工作，来到了刘志兰的办公室。当朱德问明刘志兰还没有男朋友后，就径直向他介绍左权，并说这事儿用不着多考虑了，我看你二人彼此都不会有意见。康克卿也对刘志兰说，像左副参谋长这样的人，这样的条件，怕你到别处再难找到第二个了。 就这样，刘志兰与左权在朱老总的安排下，在一次中共晋冀豫区党委会议中相遇了。左权成熟沉稳，顾全大局的会议分析给刘志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刘志兰在会议上的讲话条理清晰的形象也让左权对他产生了好感。两人对于革命有着同样的共识，志趣相同的两人走到了一起。新婚燕尔总是幸福甜蜜的，两人在一起珍惜美好的时光，但此时的战局却让刘志兰过上了提心吊胆的日子。 1938年10月，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本知道想要迅速战胜中国已是不可能的。这时日本决定改变政策，开始对国民党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力图分裂国共合作。蒋介石暗中还同日本谋求妥协。在这个时候，国民政府虽然还继续主张抗战，但却表现出很大的动摇性。同时日军大大减轻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把作战重点转向敌后抗日根据地。1939年12月至1940年3月间，国民党反动派掀起了全面抗战以来的第一次反共高潮。12月，阎锡山制造了晋西事变，屠杀共产党员和群众500余人，逮捕1000余人。同月，蒋介石命令胡宗南向陕甘宁边区发动进攻，先后占领成化、 正宁、宁县等五座县城。1940年3月，国民党第97军朱怀兵部进攻太行山区，袭击八路军总部， 形势严峻。1940年2月，左权临危受命兼任八路军第2纵队司令员，亲赴太南地区指挥作战。此时已有4-5个月身孕的刘志兰万般不舍，情绪不免有些低落。左权自然也明白妻子的小情绪，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他有孕在身，自己应当多加陪伴。但此时战局紧张，作为军人的左权，他更加明白此时自己肩膀上的责任。 1940年开始，日本再次组成好战的禁卫内阁，为进一步扩大侵略战争做准备。侵华日军一面积极推行对蒋介石的诱降活动，一面以大规模军事行动和对成都、重庆的狂轰滥炸逼蒋求和。东方慕尼黑的乌云笼罩着中国大地，为了克服投降危险，振奋全国人民的抗战信心，粉碎日寇对我抗日根据地实行的囚笼政策。1940年秋，我华北军民在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的直接指挥下，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 1940年5月，刘志兰为左权顺利的生下一女，取名北北。本以为可以回家去见妻儿的左权，却因为战事再一次搁置了。8月开始，左权因忙着筹划百团大战计划，只能同意刘志兰先带着女儿从潞城八路军总部转移到延安。但对妻儿的远离，他的心里有着太多的不舍。 刘志兰自幼丧父，家里又是女孩多，所以左权就成为他心目中兄长、老师、丈夫三位一体的人，情感上也非常依恋。刘志兰带着孩子来到延安后，先被安排在保育院工作了一段时间，这却成了他最苦恼的事情。在1939年离开延安时，她是自由的独身女干部，陕北公学分校教导员。时隔1年后回来，她却因被几个月大的小太被捆住手脚，成了一个保育员，心里难免有些落差。 因为两人远隔，思夫心切的刘志兰情绪不稳，刚离开又想重返前线和丈夫在一起。左权百忙中给妻子回信，反复说理解她的处境，给予她安慰。我们找到了左权的一些家信，一起来看一下。这封是1940年10月12日写的，信中是这样说的：志兰，你到达延安后，应即把太北送到托儿所去，就能很快的进学校，这是我的愿望，想你也同感。这是1941年5月20日的信，我们来看看。我是毫不犹豫的担当的，但不管走到哪里去，离开你有多远，只要我俩的心情紧紧的拢靠在一起，一切就没问题了。我没忘记你，也不会忘记你，兰，相信我。1941年12月18日的信中是这样写的：不多谈了，紧紧握着你的手，兰，亲爱的，祝你快乐的生活与健康。左权将对妻儿的思念默默地放在心里。 左权对于妻儿更多的是不舍，但面对日益变化的战局，左权能做的就是以写信的方式来寄托对妻儿的思念。而就在这时，急转直下的战局使得左权不得不放下这份思念，重新投入战场。 此时欧洲战场急剧变化，这也刺激了日本帝国主义争夺亚洲的欲望。日本继续加紧推进对蒋介石的诱降，另一方面，侵华日军将进攻的矛头指向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特别是在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武装力量的壮大令日本侵略者十分痛恨。侵华日军认为 如不及早采取对策，华北将成为中共的天下。为此，这一地区的讨伐重点是必须全面指向共产党。 为了达到彻底摧毁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巩固其占领区的目的，侵华日军决定实行以铁路为柱、以公路为链、以碉堡为锁的囚笼政策。所谓的囚笼政策，就是华北侵华日军进一步加强了对交通线的控制，开始修复、整治、新建陇海、平汉等公路、铁路，同时整治运河、增设据点、碉堡等。其目的很明确，就是以铁路、公路、河流为纽带，将各种据点、碉堡连接起来，从而在华北制成一张坚韧无比的大网，这样就可以将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罩进网中，分割开来。在当时，当地的老百姓常用这样的一句话来描述当时的情形：出门就是公路，抬头见岗楼。同时，侵华日军在华北根据地不断扫荡，实行烧光、杀光、抢光、脏光政策。 一直身处华北敌后的彭德怀和左权对全国抗战局势，尤其是华北抗战局势的发展深感不安，他们开始思考如何更好地展开交通破击战，粉碎日军的囚笼政策。 在华北抗战根据地里的指挥室，不断地有来来往往的通讯兵，每个人手中拿着一份电报，神色匆匆地进到指挥室内。彭德怀和左权神情严肃地微皱着眉头，看着来自各个抗战根据地的电报。他们预想的没错，侵华日军又开始了近似疯狂的修路挖沟。一张张地图摆满了作战室，根据收到的情报，将侵华日军的路径标出，彻夜研究，发现这些地图上的铁路线看似严密，其中却发现了一个有力的战机。 看似坚不可破的囚笼，虽然修筑了据点、碉堡，但兵力分散，反而使主要交通线守备薄弱。而且正太、同浦、平汉等铁路干线是侵华日军企图困死八路军的主要纵横支架，只要将这支架打破，那么侵华日军的交通网将会整体破碎，这对八路军是一个有力的战机。因此，朱德、彭德怀、左权商议后决定对日军的交通线进行一次全面的破击战。 为了准备此次破击战，左权经常是熬夜一晚晚的研究地形。警卫员看着左权连夜的工作，担心他的身体，连忙去炊事班端来热菜，结果一出门的功夫，左权不见了。警卫员只好等着，总不见左权回来，这时饭菜都已经凉了，他只好又去热了一下。好不容易等着左权回来，谁知左权这时又想起来什么事，挥了挥手又走了。深夜回来，左权又进入作战室，整夜都没有合眼。看着眼中布满血丝和一天天消瘦下来的左权，身边的人都心疼不已。 左权忙起来，家都顾不得回，只能是刘志兰自己照顾他们的女儿小北北。有时左权回到家就已经是深夜了，见妻儿熟睡，也不忍心打扰，便又骑着马回到了指挥部，连夜准备作战。 左权心想，目前正处于准备作战的状态中，每天都忙于军务处理，根本无暇顾及母女俩的生活，未来的战事情况越发激烈，自己的妻子和只有三个月大的小北北跟着转战吃苦受罪，而且也希望妻子能够减轻负担，回到延安可以将北北放在保育院，自己还能回到学校继续学习，于是决定将他们母女俩送到延安。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读书品书，